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你出生的时候你已经失落了，上帝借着福音借着洗礼找到你拯救你之后，你的行为常常也还是像一只迷失的羊，一块失落的银币，或像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，一位迷失的儿子。除非上帝首先找到你，并且每天重新借着他的道找到你，保持你在信心里面，你会永远失落在地狱里面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耶稣讲这三个比喻，迷失的羊，失落的银币，还有迷失的儿子。耶稣的对象讲这些比喻是法利赛人和文士。我们的经文说，当时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说这样，耶稣才跟他们讲这三个比喻。借着这三个比喻，耶稣让他们知道上帝多么爱，多么怜悯罪人，包括众人最看不起的罪人，比如税吏和妓女。法利赛人和文士不相信上帝是这样子的，他们也不想要那些人得救，他们认为那些人是不配得救，他们认为只有像他们自己法利赛人才够好得救。在这个迷失的儿子比喻里面，法利赛人就是那位大儿子。当小儿子被找到被他父亲收回的时候，大儿子连一点都不高兴。对，这个比喻里面，在这个比喻里面，谁是失落的迷失的儿子呢？是大儿子。比喻结束的时候，小儿子已经被找到了，已经是又得的。的确他本来是走迷了，走得非常迷了，但是他的父亲找到他。那么没错，小儿子因为饿着肚子的律法，他醒悟过来，决定走回家。但是经文说他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还是父亲找到小儿子，看起来父亲好像每天都在等儿子回来，他一直看，一直看他的儿子是否在那里想要回来。是这父亲找到了他的儿子，不是儿子找到了父亲。父亲非常高兴地，非常宽容地迎接他，也迎接他还是当他的儿子，绝对不是一个雇工而已。这小儿子非常清楚，他知道他根本不配继续当儿子，他知道他只配当雇工而已。但是父亲还是把他当作他的儿子，他无论做什么他还是他的儿子。现在小儿子已经不是失落的，他已经被找到了，已经完全恢复了。大儿子才是迷失的。比喻结束的时候，小儿子在家里面，大儿子呢，他反而在外面，自己不肯进去。可以说，因为大儿子以为他没有走迷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失落的很厉害，他走的比小儿子更迷了。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你是谁呢？当然不是父亲，父亲就是上帝。你是小儿子呢，或者是大儿子？我想我们这边很少人，有可能我们在这里没有人以前或者现在是像小儿子那样，一个所谓的大罪人， 社会所看不起的那些人，耶稣就是常常跟这样的人在一起。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，我们就是大儿子。在路加福音第15章，耶稣就是在跟这样的人讲这三个比喻。因为我们大概都是比较像大儿子，耶稣也就是在跟我们讲这些比喻。这样子我们就是必须跟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，要注意，我们要小心。因为在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，这大儿子就是没有在家里面，他在外面。我们非常容易变成又骄傲又舒服，我们非常容易看不起其他的人。就像在路加福音三章后，就是第十八章，在另外一个比喻里面的法利赛人向上帝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是走迷了，你比小儿子走得更迷了。你是走迷了，就是因为你很确定是别人走迷，而你自己肯定走在正路上，你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才是他们。因为你的骄傲，你就是走迷了。请再听一次大儿子怎么对父亲说话。他说，父亲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真的吗？真的从来没有违背过吗？即使他真的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父亲的命，这大儿子是因为这样而成为他父亲的儿子吗？他是他父亲的儿子，连一点都不是，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根本不是他所赚得的。大儿子一定要在他父面前比来比去。我们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太骄傲了。但是在父上帝面前，我们根本不能这样做。圣经非常清楚，在圣洁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，我们所有的人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并且如果任何人能够在父上帝的面前站得住的话，不被灭亡的话，纯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他的身上，就像那个小儿子穿那个袍子在他身上，父亲给他穿这个袍子，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劳。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，在父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要不是因为基督的义而被上帝称义的，就是因自己的罪而被上帝称有罪的，要受审判的。那么你们是在基督里的，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称你们为义人，你是上帝的儿女。那你怎么成为在基督里的呢？你怎么成为上帝的儿女吗？纯粹是因为上帝借着他的道找到你，他生了你，或者重生了你。上帝在你的心里面创造信心，都是恩典，都是礼物，都不是你自己所赚得的，都不是因你自己的功劳。上帝拣选了你，上帝找到你，不是你拣选了自己，不是你找到你自己。上帝给你属灵的生命，他生了你，不是你自己给自己生命，不是你自己生自己，当然不是。在我们的经文里面，父亲两次说他的小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你是一模一样的，死而复活的，失而又得的，也是上帝使你复活，也是他得到你，找到你，拯救你，上帝给你做一切的。但是我们罪人还是常常很像大儿子，我们很骄傲地把自己弄得很高，并看不起其他的人。 我们这么好，我们这么乖，我们是这么好的公民，在社会里面这么好，我们是这么好的基督徒，这么好的教会的会友等等。我们要小心，这样子想就是一个迷失人的想法。不要这样子，你已经被上帝找到了，你已经是在上帝的家里面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不要像撒旦的奴隶那样想。你要悔改，你要归回你的主上帝。为什么呢？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，因为上帝是大有恩典的，大有怜悯的上帝。是的，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。上帝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。这位比喻的父亲可以说是太离谱了，对，他太离谱了。哪有父亲会做像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那样做的呢？当小儿子来跟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父亲啊，我希望你是死的，但是你还没有死，所以你可不可以先给我我应得的家业呢？哇，这小儿子已经够离谱了，说这样。但是父亲更离谱，他就照着他儿子的话给他吧，哪有这样的事？但是父亲离谱的行为还有，这小儿子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太可怕了。但是在这时候，父亲在做什么呢？他天天等着，看着，一直期待他放荡的儿子要回来，所以他可以跑去迎接他，欢迎他回来，好像儿子都没有做什么一样。当小儿子终于转回来的时候，父亲也就是这样做。当他远远地看小儿子的时候，他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父亲这样的行为实在太离谱了，太奢侈了。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也就是这样离谱，他是离我们的谱，他远超过我们的谱。他不像我们这些小气的父亲母亲和孩子，天父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就是那么大，那么离谱，那么奢侈。在比喻里面，小儿子是迷失的，是失落的，父亲就跑去找到他，欢迎他，迎接他。大儿子也是迷失的，失落的，当父亲热烈地在家里面庆祝小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时候，大儿子不肯进去一起庆祝，他很高傲地自以为是地留在外面。但是父亲照样出去找他，就像父亲出去迎接小儿子，欢迎这失去的儿子回来一样，父亲照样出去恳求大儿子进来，父亲也欢迎大儿子回到家。父亲充满怜悯，充满恩典。因此，无论你是谁，你像小儿子或者像大儿子，爱你的天父上帝对你的态度都是一样的，他对你是充满怜悯的，充满恩典的，他很离谱地爱你，他出去主动去找你， 他欢迎你进来，欢迎你享受儿子的特权，儿子的祝福。没错，今天早上你们都离开你们的家，开车到这里来，为了与上帝会面，但是还是上帝出去找你。他从天堂那么远，他从天堂来到这里，为了把你找回来，为了迎接你，为了欢迎你享受儿子的祝福，为了白白地重新赐给你这些祝福。2000年前，上帝出去离开天堂，来到这世界上，甚至那时候上帝已经找到你，他找到你的罪，并且他担当了你的罪，一直到十字架上，也在那里因你的罪而受苦。耶稣这样做就赎了你的罪，他赚得了你的赦免，赚得了那权柄，你可以当上帝的儿子。那么你什么时候得到这个赦免，什么时候成为上帝的儿子呢？就是当上帝借着他的道，借着洗礼出去找到你，重生你，使你在信心里与耶稣连接了。你已经被找到了，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。但是今天早上，上帝再一次地出去来到这里，再次借着他的道，在查经班，在崇拜，找到你，恢复你，安慰你，坚固你。等一下，耶稣的身体宝血也会找到你，会进入你里面，赦免你的罪。上帝的爱，他的恩典和怜悯太奇妙，太离谱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离谱地爱我们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